一点一点带动你，可能会让你觉得说现在很难稳稳当当的坐在椅子上，很想站起来跟着一起唱一唱跳一跳。也要谢谢阿瓦夏尔轩在下午的这个时间，北京时间下午的3:05来代替我在这个时候问候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开始一周的工作，还是准备拿出一点状态来跟我一起听听好歌，然后遇到你可以开嗓唱的歌的时候坚决不错过。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到星期二下午的和你一起唱。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受风吹， 我爱的无所谓， 路边那堵蔷薇 谁红了纯粹， 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 徐佳莹的合作《远走高飞》，很想说这首歌能够流行起来不是没道理的哈。如果说恰好呢，你有一个比较富有冲击力的嗓音，然后呢又是一个比较喜欢带动别人的人，再加上有一个随心所欲的假声啊，可以供来变换的话，刚刚这首歌很适合你找一个搭档来一起对唱《远走高飞》。接下来有请李克勤。 六岁的我这里散步，雪白球鞋早乱舞，我有小眼泪，街灯很高，我要增高。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坡，小贩摊档始终密布，沿路看到 这把枕头，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好。哦哦哦哦哦，遥看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也是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听。十岁的我搬到对岸，印象模糊的地方，有新世界躺在身藏，再见街坊。现在我跟你路过这街道旁，小贩摊档配上声浪，沿路再看这是天堂，从前没有你未发现最光。这街灯光如流星，夜风之下共行像蔷薇，只因今晚你是我心情，平凡也是也是灿烂布景。重看这街灯光如流星，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 从前面最开始艾娃夏亚轩的准备好了没有，再到刚刚的金志文和徐佳莹共同带来的远走高飞啊，在我们刚刚一起来合唱这一首李克勤的花园街的流星，也就是普通话哦，广东话版的情非得已。我相信刚刚这三首歌的律动应该是属于大多数人很喜欢的那一种律动，因为可以很快的代入感，把你带入进这样一种旋律和气氛当中来，然后有一些歌呢就可以跟着一起来，跟着小伙伴一起唱了。下午的3:13 FM 97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二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 DJ 戴毅。李克勤，前些日子李克勤在2017年度的叱咤乐坛流行榜的颁奖典礼上面，是凭借着主打歌《诗魂记》夺得了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并且呢也是第一次斩获了叱咤乐坛男歌手的金奖。这些个荣誉对他来说，应该说对于走过了二分之一人生的他来说，有着不一样的意义。因为他说，从第一届的叱咤乐坛流行榜开始，他就在，就一直跟跑。作为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歌手，一直走到了2018，然后当下还要不断的去努力，学着放下一些旧的东西，换上一些新的零件，然后还要与时俱进。也挺不容易的，所以要恭喜一下李克勤获得了这样一个非常棒的奖项。好了，回到音乐当中，我也会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找到一些可以带领你 带领你带领你一起来放松一下自己，然后跟着跟唱的歌曲啊，想要跟大姨保持互动联络，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现在就可以留言给我了，或者你可以找到新浪微博 V 字认证的大姨给我留言。 白天黑夜想念和你一起放烟火的想念，说不出的眷恋。夏夜海边浮现你手握着仙女棒的容颜，孩子般天真笑颜， and see. Ha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am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我们愿意听到对唱的歌曲，能够听到这样的一种感觉，对，是感觉，就是有一种在飙歌的感觉，两个人越唱越起劲儿啊！可能对于我们不太会唱歌的人来说，那就是飙歌，但实际上对他们来说，那是一种交流，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把彼此的一种内心当中演唱的感受，做一种最直接的交流。相信这对于演唱双方人来说，都是一种良好的刺激。 你说我不是很温柔，也说我还可以刚手，我说这又不是选美，你说我比别人好强，也说、啊、我又特别倔强，我说别再梦想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2017年度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近日出炉，国产电影最终拿到了83.3分，比2015年高出2.1分，比2016年高出2.3分，提升明显。此外，2017贺岁档满意度得分81.1分，获得满意评价，其中《芳华》满意度得分83.6分，位居该档第一名。截至贺岁档，2017年满意度调查的重点国产片数量为67部，其中满意度高于80分的影片数量为47部，占70%。从2015年到2017年单片满意度整体情况来看，2017年影片占据前20名的12个席位，其中排名前5名中有4部影片在2017年暑期档上映，分别是《战狼二》《建军大业》《我是马布里》和《闪光少女》。《战狼二》以89.2的高分成为单片满意度冠军，较2015年排名第一的《老炮》高出2.8分，较2016年排名第一的《美人鱼》高出4.5分。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感觉在刚刚的片花里面，机器猫像是一个很善解人意的家伙，就没有人质疑一下这个片头里面，戴颖的脸这么大吗？啊，把自己比作一个像阿妹一样的唱将。其实没有了，后面说了哈，在我自己眼中，我更像是一个演唱拉拉曲的，只唱合唱曲。有请张靓颖，《只爱陌生人》。 我爱上一盏灯，我爱倾听震动的秒针，不爱其他传闻，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愁。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我只爱陌生人。某一个人，爱某一种体温，喜欢看某一个眼神，不爱其他可能。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比愁还天真。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就给我一个吻。我只爱陌生人， 现场的版本来自于海豚公主张靓颖啊，她在梦想的声音当中的现场演唱的版本。我想刚刚这一首歌曲虽然比较短，但是能够让我们听到张靓颖声线当中特别充满张力的一方面，还有呢即兴创作的一方面。不只是选择了《只爱陌生人》这样一首歌，还有包括他在这一季的梦想的声音当中选择的几首歌都非常有代表性，比方说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过的《青城山下白素贞》，他把林俊杰的《一千年以后》两首歌合在了一起，有一个前后呼应。还有以及之前啊，在《我是歌手》节目当中，他选择了也是歌神张学友的一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歌《饿狼传说》。所以我想可能接下来我们要回顾一下原版吧。今天是三九第一天，刚刚听到小月播报天气，发现哦，原来今天这么冷是有缘故的，三九四九冰上走嘛，要动一动才会让我们去玩得更开心一些。寒风的下马威好厉害，阵风可以达到七级，刚才来上班路上差点被吹飞了。估计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温度，连哦，他们都会觉得很冷。 上令人怨，君子在扑风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空有欲望托着我尽力怜悯你知，偏偏知道爱令我无美丽，爱会像头我浪嘴巴刺激相识上令人怜，君子在扑火吹不走暖意，他加上嘴巴给我做磨练，汹涌的梦托着我尽力怜悯你知，偏偏知道爱令我无名字，爱会像头我 加 这首歌已经听了不下百八十遍。但是广东话的歌词还是要好好的认真的跟着念一念学一学才敢唱这样的一首歌。我是 DJ 戴毅，让我和你一起唱。 我是女人，我可以不抵挡也不畏惧，越是挫折越有勇气，就算情感给我带来风雨，我知道我可以。我是女人，我愿意，不愿意也不躲避，因为自信所以美丽，不管生活给我再多难题，我知道我愿意。 伤心真的不必，如果我已经了力，眼泪流过几滴，就让它过去。 这样一个很优雅的女士演唱的歌送给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女性听友。陈静你好，她说好消息要第一个来跟你分享。戴毅就在刚刚刚查了一下分数，中级经济师过了。考到了首的中级经济师，感觉这半年努力没有白费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受。我想可能这一段时间准备考试对你来说没少给你增加一些压力，头发掉了不少吧，黑眼圈也长了不少吧但不管怎么样，生活里面的各种难题多么刁钻多么为难你，你都面带着微笑去面对。你看怎么样，收获了一个很棒的成绩哈、祝贺你。 让我 同时马上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分享好歌的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明天见。稍后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 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忘记